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调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子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唯一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纯享舒曼、克里斯蒂安·蒂勒曼与德雷斯顿国家管弦乐团音乐会今晚登台国家大卷。这场音乐会将上演2部舒曼交响曲作品。舒曼的交响曲作品既继承了德奥音乐在古典时代的严谨，又充满了浪漫主义时期的创造性和浪漫性，对交响乐团的音乐塑造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北京人艺经典话剧《天下第一楼》今晚继续在首都剧场上演。编剧何继平说，《天下第一楼》之所以能感动很多人，在于表现了人性的核心。埃曼纽尔·科列文、帕胡德与法国国家交响乐团音乐会本周六登台国家大卷。长笛演奏家帕胡德从22岁进入柏林爱乐乐团担任长笛声部的首席至今。在这场音乐会上，帕胡德将与法国国家交响乐团合作演奏哈恰图良的长笛协奏曲。这首作品上演率非常低。舞台剧《抄写员巴特比》本周五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这是著名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完成了名著《白鲸》之后写下的第一篇作品，呈现了资本盛行的社会里最普遍的一种人际关系。本月26号到28号，云门二舞剧《十三声》即将亮相2018国家大卷舞蹈节。云门二艺术总监郑宗龙将自己儿时流连于街头市井间，学商贩手舞足蹈叫卖，看街坊邻居嬉闹，看暗夜霓虹灯闪烁，这一幕幕鲜活的事情记忆编入舞蹈当中，创作出舞蹈《十三声》，将台湾艋舺的色彩倾泻于舞台之上。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在接下来的11月12月间将迎来高潮。话剧《如梦之梦》将于12月底在北京上演，而舞台剧《犹太城》是央华戏剧继《如梦之梦》之后的最大制作，将于11月9号到11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家庭音乐剧《宿敌小魔女》将于11月30号开始在保利剧院演出舞场，这是日本四季剧团原创音乐剧当中的经典代表作之一，是一个关于生命、尊严、友情以及勇气的故事。容祖儿上周末在大隐剧院为歌迷献上以时隔6年之久的全新普通话专辑《答案之书》。在这场新歌首唱会上，容祖儿用音乐带领大家穿梭于时间长河，回望初心，返璞归真，找寻每个人自己生命的答案。容祖儿表示，新专辑当中的歌曲既各自独立，又有着连贯的故事性，他希望借此实现与过去的自己对话。山姆·史密斯痛快感受北京演唱会本周四在五棵松凯迪拉克中心开唱。山姆·史密斯独特的嗓音魅力和创作才华为他带来了格莱美4冠和全英音乐奖2冠的记录。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由于冷空气姗姗来迟，午后能见度未能得到改善，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随着冷空气的渗透，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会逐渐改善，明天将是一个大晴天。空气清新，风轻云淡，适宜户外活动。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转晴，阵风六级左右，南转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30%。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的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零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阳光少年到热血青年，时间沉淀并洗练出他们更澄净坚定的眼神，从校园礼堂一步步走上音乐节主台。纸人乐队在独立前行的十年中，歌唱着成长路上的天真迷茫、抗争好胜、伤痛与美好。舞台上炫酷的纸人乐队，私下又是怎样的呢？成团10周年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今晚演艺群英会让我们专访纸人乐队。 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一丹。 今天晚上我们为大家是专访纸人乐队，马上请出我们来到直播间当中的 JoJo， 欢迎你。 大家好，我是纸人乐队主唱 JoJo。 欢迎啊！那接下来还要欢迎一下东博，欢迎东博。 你好，你好，我是东博。 欢迎两位啊！这个我相信啊，很多人可能对于这个纸人乐队都会有一个特别。就是最直观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叫纸人乐队？ 而且这个纸是指头的纸，指令的纸。 对，指那个人其实就是人啊， 人 动物的人啊。然后 动物的人， 然后呢，人儿加一个儿化音，纸人乐队什么意思啊？ 就是一开始我们说到纸人，是因为我们是英文名是 finger family， 就是说我们是5个人，就像5个手指，大家协作，每个人就是长短不同，但是相互协同，然后并且我们攥起来就是一个拳头，所以是这么一个意思。 对。 纸人乐队， 所以叫纸人乐队。然后呢，就攥起来是个拳头，然后伸出去就纸人啊。 对， 儿化音就代表是北京的。 对，其实我们团员正好也全都是北京人，所以就是。 而且其实他们团这个纸人乐队啊，在看他们介绍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一般会有一个这样的称呼，叫做4个少年和1个伪少年啊，就组成的一个乐队。 对， 这伪少年指的就是我们的周周。说实话，我看他的长相就是。完全无法把他和乐队和摇滚乐来联系起来，就是看到他的感觉就是 卡哇伊 那个， 你想唱什么？再唱一遍， 就是那种感觉啊。当然，周周人家。其实应该还受清华大学之邀，还专门做过一次演讲，叫做对刻板印象的反驳，是吧？ 对，关于打破刻板印象嘛，确实是，就是大家看到我可能觉得没有那种纹身啊，或者连耳朵眼都没有，然后 然后也就是没有浓妆艳抹， 而且穿着非常文艺 对，因为 清新的感觉， 就是刚下班这种，所以还保持半个白领的状态，所以就可能从外表上确实是没有达到摇滚乐的这种摇滚乐手可能大家印象里的那个比较炫酷的形象 啊， 但在舞台上还行。 所以我跟大家说，其实这个今天他们身上一定非常就是有非常多的故事。我们先问问东博吧，东博，你们当时就是 怎么想到组到一起的？ 对，怎么发迹的啊？ 发迹。 其实 最开始呢，就是我们一学长，然后包括我们那个鼓手啊，然后还有贝斯，我们组了一个乐队，就在学校里。然后出来毕业之后呢，然后大家就觉得不能放弃这个东西，还是要继续做下去。所以呢，就选择想找一个女主唱，然后一个一个试，然后突然就是在网上就碰到他了。 哦，在网上碰到周周， 对，我们是网友， 还是网友。 他们就是高中毕业的时候还想继续的做这个，然后就是等于大家几个人毕业之后，可能有的继续上大学，有的可能就没有再上学什么，所以但还想在一起一块把自己高中的时候这个乐队延续下去。然后后来就正好遇到我，我当时也是在论坛里想找乐手一起那个玩音乐什么的，然后 就这么碰上了。 对， 就是所以你当时就是东博，你们几个人见到周周的时候什么感觉？ 对呀， 当时我们几个其实是一个学渣嘛， 啊， 他是学霸什么的，然后来排练室，然后第一印象就觉得，哎呦，人家看得上我们， 哦， 因为人家上学的时候就是什么什么足球宝贝儿什么杂志， 没有，这都不 哦， 搞这些， 对，就是可能确实原来是没有什么太多交集吧，就是学校都差比较多，但是就是在一起，因为音乐的喜好特别像，然后就是打破次元壁， 打破次元，哎，你们是同一个高中吗？ 不是 同龄人。 对， 同样的年纪是吧？ 就不要问年纪的事儿，要不然周周在那想，我才长得不像是中国的，没有开玩笑。哎，所以你们是同一个就是不是同一个高中？ 对 啊，然后呢，就通过论坛这样来。那就是这周周，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因为我告诉大家啊，周周的简历啊非常神奇， 对， 她是大家眼中的乖乖女。北京市三好学生， 没错 啊，这个我相信啊，这个现在正在上学的孩子一定知道啊，这个市三好学生多难达啊！高考的时候是以北京理科前500名的成绩被外交学院录取的。 哎，这后面还有一个更牛的，通过英语专八、日语 N1 最高等级考试。 哇、哎哦，这个就刚才就是东博你嘴里说的， 对、 啊，这是一个学霸呀。 对 呀、 啊， 我都没得过什么三好学生， 你 人家北京市前500， 没错。 这一看啊，这还吐槽呢，平时没少拿这点挤兑他是吧？ 对、 啊，哎，所以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你学习成绩这么好， 对， 你什么时候开始说迷恋上摇滚的？你一开始接触的是摇滚还是说民谣风的音乐？ 摇滚乐，因为当时高中嘛，在101那时候离五道口比较近，有好多那种那边可以买到打口碟什么的、 哦、 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听一些就是这些西方的音乐，迷你音乐、 哦、 然后后来大学的时候就是到外交学院之后，因为同学就是喜欢这些东西人特别少、 嗯、 然后所以就开始在网上找一些那个志同道合的人、嗯、看能不能一起做这个。 哦， 那时候最喜欢谁的音乐？ 那个时候就暴露年龄，就喜欢像什么 Nirvana 什么 Sum 41 Metallica， 反正就是那些大家都入门喜欢的那些、 一丹，我再让你说人家说出来了你不玩摇滚你也不知道。 不是大帅，那你呢？你那时候， 我其实我特别想说，就是那个时候你们就是玩摇滚、受西方的或者是那边西方摇滚乐队影响比较深，然后那个时候的就是中国的摇滚乐队那时候起来了吗？ 起来了，那 有发迹， 那时候有啊、 当时还好，就是也是在中国算是比较小众的群体吧。当时我也受了就是国内的摇滚乐影响， 哦、 反光镜啊，什么脑浊啊这些。 对， 而且我知道你还是这个那个谁的徒弟， 唐 朝、 陈雷 老师的徒弟， 对 啊、所以你们这一群人就是在当时玩的时候，你们叫我们叫有个词叫地下摇滚，我不知道你们、 对 吧？ 对， 是很地下，很地下， 是吧？你们主要的表演场所是在哪？ 就是一起上，就是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有那种就是给高校乐队演出的机会，那种小型的 live house，、我们就在那儿，就是带着同学，那个比较便宜那种，可能门票也比较便宜，然后就一块演出，可能 就在学校的时候， 对，就是周中的时候能有一些就是给我们这些地下校园乐队演出的机会 啊。所以你们在上学期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就是不断的出去演出，然后 对，就有一些锻炼的机会吧，就是这种。对， 好，接下来咱们说了这么久啊，我觉得是这样啊，应该听一听他们的这个音乐作品了。如果让你们推荐让大家听你们的歌的话，你们会想要推荐哪一首？我这里给大家准备了几首啊，像什么不负情日， 还有一首新歌，我觉得新歌可以往后面放呀，有傲娇告白，愿燃烧殆尽，还有新世界翅膀，你们觉得想要？ 嗯，先上来，要不新世界？ 对啊， 啊，新世界吧， 新 世界， 新世界是吧？好，大家接下来收听到的就是来自于这个纸人乐队的新世界，然后大家一起听一听。来，一单一单一单，你听得出 来， 没有，你听得出来这是一个从周周这样一个小弱小身体里散发出来的强大的歌声的能量。 其实我感觉是能听出来的，因为它特别清新，而且你不觉得它那个亮音特别好吗？就是你会觉得特别像校园的 那个感觉。而且我听他的声音好像老有一种就是少年歌手的那种感觉。 对 对 对 吧， 是， 就是有一种少年的声音。 因为叫伪少年 吗？伪少年。哎，其实我们今天我相信很多喜欢纸人乐队的朋友也都想要了解一下他们生活当中都是什么样子的啊。我们接下来时间这个让他们互相一下大爆料吧啊。我们先让东博你先爆料一下这个周周，他平时你看我们在看到他在舞台上是这个样子的啊，他平时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子性格的人啊？ 平时也差不多是这样 啊， 比较狂野粗犷 啊。 哦，他比较狂野粗犷的， 没有，在喝多了之后， 其实就是还是有那个北京大妞的那个直爽的性格 哈， 那个劲儿就是很直。啊，对吧，就是有什么说什么的， 很直爽，对， 嗯， 对， 好，然后那我这样吧，我觉得我要考考他们啊，一会儿我一会儿给他们一张纸一张笔，我考考他们看他们能不能答对彼此的问题啊。但是先问一下，当时就是你们在见到周周的时候，你们面试他的时候，听他唱的什么歌曲？是就直接上来就是摇滚吗？ 其实当时他是想参加一个那个校园歌手大赛，所以就找了一些就是动漫的歌曲来翻唱。 对， 然后他唱的日语嘛， 他们也听不出来， 我们也听不出来，但是 感觉 就是 挺燃的， 没有，可能就是大家一起磨合久了，可能会更好吧。 哦， 看到了潜力。 哇，哎，所以周周你是会。平时你会做 cosplay 吗？ 最早的时候也玩过一点点，就是我们演出的时候，有时候也会穿的比较那个 cosplay 一 点。 对对 对，我觉得周周长得比较的 cosplay，你觉得吗？那个长相是比较那个感觉的。 对，大家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想要见到周周的话，您可以通过北京时间的 app 以及这个新浪的一直播看到我们现场的这个视频直播啊。 对。 那今天请来的是纸人乐队，和大家一起聊聊他们的故事，然后呢，听一听他们的音乐啊。 对。 今天晚上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个夜晚，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两个人是 等于说是我们知道纸乐队已经十年了吧， 嗯， 今年是整 第十年， 整整十年，嗯，十周年的一个日子，你们两个是从头到尾都是老队员， 对对，老元老， 哦，元老级了，对。 哎，你们就这么一直坚持着，就是当时上学，嗯，包括你们到后来毕业了以后， 就没有懈怠过，或者说哎呀太累了，不想干了， 不做这个， 对，不想做这个了。 可能 有吗？ 嗯，没有吧。我觉得刚开始做的时候，就是刚一毕业嘛，可能大家没什么事儿， 嗯， 所以真的是一种激情。 嗯， 那现在呢，就是可能真的就是一种生活吧， 一种习惯。 对对，一种习惯， 就是刚开始是一种激情，后来就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 嗯， 感觉说的跟夫妻关系似的。 没有，就是 经历了 搞乐队就跟那个搞对象谈恋爱也差不多了， 是相互之间磨合很重要哈， 嗯， 包括默契很重要。哎，我还想问个问题啊，你们在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唱的是什么样曲风的歌曲，和现在有变化吗？嗯，最早的时候有一些可能更清新可爱一点，或者是音乐更偏朋克一点， 哦， 然后 慢上，啊，朋克， 对对对，然后现在就是会有一些慢歌啊， 哎， 或者是有些东西会做得更成熟一点，复杂一点， 哦， 和年纪相关了， 嗯， 对， 哎， 对， 你老提人家少年的。哎，这样吧，我觉得今天两位都带了吉他来啊，你们能不能现场我们给我们来一首， 哎，我特想听就当年你们刚开始开创乐队的时候， 哎， 最喜欢的一首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做一个对比怎么样？ 翅膀， 那就是翅膀了，我们唱了十年的歌。 哇，来，大家接下来时间啊将会现场欣赏到这个由纸人乐队给我们现场演奏的啊翅膀，对吗？ 嗯， 这是一首什么风格的歌？ 流行摇滚吧。 对， 嗯，流行摇滚哈， 嗯， 好， 但是我们录音室版本呢可能会更摇滚一些， 嗯， 今天就偏柔和一点， 对 是吧？ 非常不擅长的一个风格。 来来来，好。 字里表白莫名的悲哀，我的思绪也停不下来，哎哎，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存在，带着麻木悲伤的身材，已经没有时间再等待，把你麻木的手伸出来，哎哎，忘记你的香为了谁，深埋离开黑白组成的色彩，现在要拉着我的手让我带你离开，至少我们能感觉到身边还有爱，就算再大的风让我们停下来，哎哎，要知道推开这扇窗就有你的期待，看看未来的地图在等待你到来，请你相信伙伴那么值得依赖，这就是翅膀让你飞起来，我们一起拥有彼此的精彩，哎哎， 好听好听好听好听， 谢谢谢谢。 好听好听好听 好听。我觉得周周一唱歌，他那个表情完全就不一样了， 就是变了个人。 对，变了 个人。他就平时坐着说话， 魅力四射。 坐着说话，我觉得其实他如果出去相亲，特迷惑人，肯定。 对，就是他演出模式。 就是 说我摇滚双面人，就是 啊， 因为生活啊，或者跟这个就是两个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对对 对。哎，其实我也想替特别替很多的家长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看你又是学霸。你学习成绩还那么好，你又玩摇滚玩这乐队，就是这个它会影响到你学习吗？在当年你拿出了多大的比例去做这件事情？ 就高中是真的没做这个，所以高中高考还行，但大学做了这个之后就是有一些科目就不太行了，就逃了一些大课什么的，就总的那个总积分就相对低了一点。 你高中没做乐队，但是你就是在练习和 也没有没有，我其实高中的时候就没有，就是 你高中就等于高中都没学没接触。 对，我其实就是零基础。 哇，那就半路出家突然就学起来了。 对，就是喜欢这个，然后其实当时也没想过之后会能一直做这个东西，就是觉得挺有意思的，就跟喜欢运动啊喜欢什么东西就当一个兴趣。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第一次摸吉他，就是真正摸乐器演奏唱？多大？ 就是从那个建立纸人开始，就是那等于我的吉他是那东博教我的，弹得不好，所以就因为老师就是这， 还是 没直接找陈磊老师学，所以这稍微 哇、哦、天哪， 能怪我吗？ 哦，不能怪，不能，因为我比较懒惰。 哦，合着你是这么，你是真的是已经到了就是十几岁以上了才从零开始学， 绝不是童子功。 包括我也是在十几岁，将近二十岁才开始。 对，他的吉他是我们原来贝斯手教的，就我们都非常的半路出家， 哦、 大家后来学的专业跟音乐没有任何关系。 哦，哟，我天哪，这个确实是啊，一个一直非常的、 嗯、 对，那应该是都非常有天赋， 真的是天赋。 你们家里人都有做这种音乐的吗？ 没有， 没有， 跟音乐完全没有关系。 对， 所以他们是不是也很惊奇？哇，你们怎么可以组这样一个乐队？ 他们肯定是完全狂 支持，最开始根本不太看好人家。 嗯、啊，就是，哎，东博，你家人就知道你在玩音乐的时候什么感觉，什么说法？ 在上学的时候在家里弹吉他，他们觉得我可能就是 胡闹、啊、玩儿、 哦、 反正女朋友搞定了应该是、 哦、没有没有、嗯、我初衷不是这个，不是为了干、 啊、 不是为了、 啊、 然后后来呢就是开始做乐队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就是来查我嘛、 啊、 就是觉得说你做这个干什么，你不去上班什么的那种、 哦、 明白啊。 但是十年之后他们也开始麻木了嘛、 嗯、接受了 他这个东博说话也特逗啊，不是说接受了，是开始 麻木了 就所以当时就是你刚开始做的时候、嗯、作为传统的家长都会觉得嗯，你不去上班你要干什么， 就北京话有个词儿叫没溜是吧， 没 溜， 太 没 溜了。对 啊，你要开始做这个了，你能干得出来吗？就可能就是这样， 因为家长都会觉得这就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事儿。 所以 是吧， 你的主业一直都是做乐队，也就是说你没有就是其他的工作？ 没有，之前有工作过、 嗯、 啊，中间有工作过， 但是还是觉得喜欢音乐。 对、 嗯、 然后又开始 就是在工作的时候也告诉别人，就是说哎，这个只是我副业，我主业是弹吉他， 我 接着 part time做个工作、哦、然后后来就做不下去了。 别人都是说是这样，我这个正这个我的主工作是这个，我的业余爱好是吉他、 嗯、 你这个人说哎，我主工作是吉他，业余爱好工作啊，我业余爱好工作哎、 嗯、 好接下来时间这样、嗯、我们先进段广告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纸儿乐队，然后欢迎大家通过网络直播包括听过 FM87.6 来收听收看我们现场的直播。 文艺金秋，相约央华，北京文艺广播与央华戏剧共同推出经典与高度央华展演季主题活动，安娜、孙强、犹太城、许晴、胡歌、如梦之梦， 帮帮我好不好？我找不到我太太了，请问你有没有看到我太太、啊？ 周如梦有段日子住在一个湖畔。 蒋雯丽、刘军，明年此时 我太能跟你聊到一块儿了， 而且咱俩还特别有默契。 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犹太城主题曲跨年音乐会，戏剧经典，音乐盛宴，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微信公众号。让戏剧照亮生活，让感动成为愉悦。 海燕呐、啊，你可长点心吧， 走， 快没名额了好吗？ 先走， 999一平米就全包圆了好吗？全屋都是进口白橡木家具好吗？免费升级头等舱待遇的芝华士功能沙发好吗？配置纳米净水、智能卫浴、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好吗？ 我说走，先吃饭，打400-606-6888-66电话订也行啊。 400-606-6888-66家装，反正我就要全包圆， 你可长点心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堵车高峰让你身心疲劳，现在把烦恼交给荣威 Marvel X 电动智能超跑 SUV， 搭载 AI Pilot 智能驾驶辅助，时速0-150公里全速段自主巡航，放松手脚，车辆自动跟随行驶，更有等速500公里超长续航。荣威 Marvel X 现已上市，下载上汽荣威 APP 即可预约试驾体验。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美潮 Meco。 别睡啦，没见过装个修像你这么轻松的。 哎呀，不是有全包圆了吗？操什么心、啊、 这么多风格怎么选啊？ 都好 都好，不会选就选那更贵的进口白橡木家具，现在不也999一平米都下来了吗？ 那咱升级芝华士功能沙发不？ 放得下就升，反正不多掏钱，别问我了，打400-606-8866问明白人去啊，乖媳妇儿。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从阳光少年到热血青年，时间沉淀并洗练出他们更澄净坚定的眼神，从校园礼堂一步步走上音乐节主台。纸人乐队在独立前行的10年中，歌唱着成长路上的天真迷茫、抗争好胜、伤痛与美好。舞台上炫酷的纸人乐队，私下又是怎样的呢？成团10周年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今晚演艺群会让我们专访纸人乐队。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一丹。 哎，今天晚上和大家这个为大家带来的是专访纸人乐队，让我们欢迎主唱周周，欢迎您周周。 周周在这里。 哎，欢迎一下东博，欢迎。 Hello，Hello。 哎，这个是这样啊。刚才在聊天过程当中，我们也聊到了东博，他其实是一直把乐队啊，包括吉他演奏，当做自己的真正的主要的工作来做的啊。包括其实，即便中间有出去参加工作，也是觉得说，哎，就演奏才是我的主业啊。 对。 但是我们知道，周周你是有一份自己的主业的，是吧？ 对对对，我就是因为东博他自己。 干什么？ 家里蹲他能那憋出来，这个我就是平时没有那么勤恳，就是勤奋吧，所以我还是工作为主。 啊，你还是有一份，你方便透露你是做什么行业吗？ 做科普，我在北京天文馆。 哦， 这合着你这个完全都几样都不搭。你学的是外语吗？ 学的是国际问题研究。 对， 国际问题， 而且英语专八，日语 N1 最高等级考试都过了。 来、 不是，那我就觉得啊，这个应该是做外交官啊，是最适合你的。 对，我大部分同学其实都是外交官。然后 对 对，但 你为什么去天文馆了呢？ 因为就是我们学校在展览路，天文馆在动物园，离得特别近。然后当时面试的时候，就只有这个我早上能起来。 好家伙，这个理由是我听过的找工作最奇葩的理由。然后所以你的平时的工作就白天是在一个天文馆做科普工作的一个白领， 对对对、就是、 然后呢晚上 你就是像电影里的那个变身烈焰红唇，然后呢在舞台上表演的这样一位乐队主创。 对，但其实工作也跟这稍微相关，因为就比如外事工作也需要英语和日语，包括做一些翻译，以及做什么我们比如科普的节目的一些音乐什么的设计，就是声音的东西，所以就是也稍微能够学以致用一点。 明白。你所以你的同事他们有去听过你的现场演奏吗？ 有，我经常把我们比如巡演的 T 恤什么的，然后包括我们巡演的票什么邀请函都会给到他们，尤其是领导。 他们有到真的去现场看过你的演出吗？ 有，我们主任还带着妈妈来看过我们演出。 妈妈受得了这现场的这个？ 妈妈说再也不来了。 对，可能年轻人的接受的这个重金属啊，你们会吗？ 我其实我们就是主要是因为得站着，像在 Live House 演出的话，没有大座，所以可能就是你老年人还是稍微 会对大家找个地儿拿杯喝的靠一下啊， 对对对对对， 站着听一下这样的。然后那个。所以十周年了啊，十周年，你们今年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特别的活动吗？献给歌迷们。 特别的活动就是我们十周年，现在在巡演，有一个36个城市的一个全国巡演， 真的是有36场巡演， 对，36场比谁谁还多几场，对。然后是算是18到19赛季，等于我们是一直巡到明年的年中，然后基本上现在每个周末都在外面巡演，5、6日5、6日。 好的，好的， 还是非常赶的， 对，全是背靠背。 对，然后北京会什么时候会有？ 北京是明年3月23号在糖果。 其实说也离人也很近了啊。 对。 那我 是很好奇啊，就是像周周这样的这个歌手哈、啊，他会有怎样的一些粉丝群体？就是大家都是几零后？ 不是 啊、都有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比如音乐有一些相对比较年轻的音乐的话，可能就是学生们比较喜欢，因为好多大学乐队他们可能喜欢 copy 我们的歌什么的。然后后来可能也是因为年头比较长了，所以有一些人跟随了我们很多年，那肯定也是有一丁丁岁数跟我们差不多。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年纪更大的人，原来看电视什么的看到过我们，原来参加一些乐队节目什么的，所以就是各个年龄段都有，属于老少咸宜的这个。 这个词儿用的特别好。 对， 哎，我特别还有好奇一点，就刚才你说的，你也会邀请领导啊、同事啊去看你演出，他们在看完演出以后会对你有什么样子的 评价？ 会包括 太不一样了。 你第二天早上再去上班的时候，他们有没有？ 就是后来我就变成包办了，比如天文馆的那个年会，这种春晚什么的，还需要我们做一些音乐上的支持什么的。 乐队 做了一个天文馆的清音部什么的， 所以 就成为了一个文艺骨干了。 东博是最郁闷的，得老得替给他们单位干活去。 没有，跟我没关系。 也干 ， 偶尔吧。 好，那这样啊，这个我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觉得通过几个小问题啊。 对，大帅要出坏招了，大家要注意啊。 考验一下你们两个人的这个默契程度哈，了解程度吧，好不好？那个这样啊，我先问一个你们两个人同时答的问题，看你们两个人能不能答得一样啊。就是最难忘的一场演出。说在你们的印象当中最难忘的一次演出是哪一场演出？ 我们是写下来还是 啊？对，写下来不能改啊，写下来啊。看他们两个人都这个奋笔疾书，非常快。 哇塞，东博非常的这个表情，我觉得确认过眼神， 就是很自信的那种。 对，没错，很淡定。 淡定， 我写完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你考不倒我是吗？ 哪一场？哪一场？来看一下标准答案能不能对到一起。 一样，都是2016北京圣诞专场。 我少俩圣诞两个。 对，我写圣诞。 2016北京圣诞专场，为什么这一场特别难忘？ 因为那是我们8年嘛，然后而且当时是发了《愿燃烧殆尽》的这个专辑，也是我们第一次做全国巡演，然后北京是收官战，然后是在圣诞的时候，而且那场演出我们原来的吉他手然后贝斯手什么的就大家都来了，然后是反正 时隔了几年之后，然后大家一起然后再聚一场， 就是不管老团员新团员大家最齐的一次，最齐整的一次。 对对对，就是对新的团员和老团员我们在一起演了一下《愿燃烧殆尽》和《翅膀》，那些有一些新歌一些老歌大家一起，然后包括当时歌迷也是来了很多，就是可能追随了很多年的那种，可能从全国各地，因为我们当时巡演的时候有很多人跟站，跟好多站，然后最后一站也都来了，所以是全国的人都到了北京，然后当时要签那个歌迷的旗子呀，包括最后我们也拍了那个现场的视频，然后看的时候就演到最后大家就拥抱在一起，然后就都哭了，然后包括歌迷也都哭了，就是那种 这种感情我觉得确实是 因为我觉得 拥有过的 人才会理解。 对，他们纸人不是那种就是大家想象当中特别偶像级的。 嗯， 我觉得他们陪伴我们成长的。哦，不是说你们长得不帅不漂亮， 就是 因为我们平常认识的那些摇滚的。 你要不先出去一会儿？ 不是，我 干嘛？你让我说完了。 我不是那个帅的， 啊、 对，就是我觉得是 陪伴型的， 对，陪伴型的，或者就是。很接地气的，就是我们身边的这样一个 咱北京人自己的乐队， 对， 是吧？嗯，然后那个北京孩子组成的一支纸人乐队啊。 对，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第二个问题啊，看一下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请这个我要问的是这个跟周周有关的啊。那周周你写你也得写答案，然后呢，我看东博的答案能不能跟你对得上，好不好？好，来，第一个问题。在周周的脖子上有一个吊坠儿，这个吊坠儿有什么特殊意义吗？啊， 哟，这我直接回答，我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是吧？ 平时那配饰还挺多的 啊，也就是 哪天挂一什么东西， 就不是一个固定的吊坠儿。 我其实不怎么戴那个项链，我就是最近刚刚开始那个，觉得就是上了年纪需要戴一些那个饰品，然后显得比较贵气。 好嘞，好，这个问题是我临时加的啊，开玩笑啊。好，那接下来请问，问题是。请问，你觉得周周如果说让他选一个蜜月地的话，他会最想去哪儿度蜜月？ 对， 来，东博，请回答。那个周周，请写下你的答案。 哎呀，我从来没 想过。你可以猜一猜，你猜一猜。 对，你想一个地儿，然后东博猜一猜。 东博，你猜一猜。 你写一个。 我没有想法，这个太…… 我觉得你们平时比如说聊天什么的，或者会聊到这些东西吗？ 这太少女的话题，我们都是那个男性化的问题。 但是我不知道啊，但是我觉得他喜欢看球，可能会去一个…… 哎，你等会儿别影响他，别影响他，你先写一个吧，来。周周，你写一个。 可能已经说了 哪一个？ 就是我 看球嘛， 对对， 是不是 可能因为我也不懂球，所以我就觉得他可能会去一个足球文化比较浓厚的一个。 对，巴西， 你猜一个国家，猜一个国家， 巴西 、啊。好，那个我猜是西班牙。如果这么说的话， 那周周写的是什么？ 是荷兰。 哦， 你喜欢姓范的？ 对，我喜欢克鲁约特，但也喜欢范佩西，然后这些范的也都喜欢。 就我姓范，你知道吗？ 啊，是吗？你要范大帅。 哎，开玩笑。所以那个就是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你们平时也就是说在一起聊天什么的，聊的可能都是那种特就不聊这些很少女心的东西。 对， 就不聊这些闲篇是吗？很多都是聊音乐， 不是闲篇可能也聊。 主要我本身就挺假小子的，所以本来自己对这些东西没有什么期许， 对， 也没什么想 法。我们也没把他可能 当个女孩， 当个女孩， 对， 就某些方面吧， 喜好什么都特别男性化。 哎，我其实特好奇啊，你们五个人在一起吵过架吗？ 经常吵， 经常吵，就 采访的时候都吵， 两口子。 采访的时候还会吵架， 对，就是他憋我一句什么的，我就不理他什么的，会有这种。 哎，最多的就是因为什么吵架？会因为比如创作还好， 创作比较多， 包括乐队啊，怎么这 你们 方向的事儿， 方向的事儿。 对，因为我们一直是独立乐队，从来没签约过，所以比如说你之后怎么走这个乐队，这个东西你怎么写歌词，写什么风格的音乐，想往哪个方面去制作什么的，这些东西都会就是讨论。 都会吵起来， 对，弄比较民主，所以就容易吵起来。 对， 吵完之后呢，谁先认错？ 一般还是就是多数决吧，少数服从多数。 好，那你们平时像你们的这个音乐作品，一般都是谁来？就是谁负责写歌，谁负责写旋律？ 对， 写词 都有，就是东博也写旋律，然后鼓手也写旋律，然后原来吉他手也写旋律，然后我主要写歌词。 你主要写歌词是吧？如果接下来再让我们大家推荐一首，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几首歌里，哪一首是你写的歌词？ 其实都是 你写的歌词。 对，所以我想想，月亮带劲吧，因为刚才说的也是北京圣诞专场嘛，也是这首歌大家哭在一起，所以 就是这首歌， 对， 愿燃烧殆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只有我未成长，季节消失中迷惘，回不到年少时光，青春为绽放已沧桑，不顾一切拼命的奔跑，身影看起来是那么的渺小，灰暗的路途多漫长，但我知道我必须变得更强， 我刚才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在闭着眼睛想象一下当年你们一起这个在舞台上老新老成员一起演唱这首歌，又有这样的歌词，我就不哭才怪。那个时候，就是现在那些老成员他们现在过得都还好吗？ 就是都胖了一些，然后都生了个女娃，都是这样。 哦，还玩音乐吗他们？ 就是作为爱好吧，会自己玩一玩，然后在家里弹一弹，或者是在跟同事们玩一玩这种。 哦，哎呀，其实听起来以后就挺感慨的哈，那么十年走过来，经历了这么多。哎，你们好像还为有一首歌还拍了一个纪录片 啊？对， 叫什么？不负情日。为什么会给这个音乐拍一个纪录片？ 这个因为当时啊，我们在第一年巡演的时候遇到我们的一个歌迷，然后他平时也是这个一个这个学校的那个学生，他想拍一部毕业作品，然后呢他就找到我们说能不能再跟一场，然后跟一圈嘛。 对，就第二年巡演都是他来跟的，然后他就等于是一直就跟拍，然后因为跟我们也住在一起，很多东西很细节的东西都可以拍下来。 他用这样的方式逃了票。 多看好多场。 对，然后就所以他一直跟拍你们。 不负情日，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这首 就觉得可能在北京可能晴天的日子比较少，然后就希望在有晴天的时候能够抓住这时候，能感受这个阳光，然后能就抓住现在，活在当下那种感觉吧。 哦，那这个纪录片最后他一年跟下来了，就又没花票买，听了你们一年的演唱。 不，他本身其实还投入了很多，包括人力啊、 设备啊、 设备什么，都是他自己。 开玩笑归开玩笑，他等于说为了这个事情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对。 那我们能在哪里看到这个成品？ 这个就是我们巡演的时候，把他和一些原来没有发表过的一些视频做了一个 DVD，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音乐纪录片里面有很多歌，有一些歌也没有发表过的那种，我们还做了一个原声的合集，就是等于一张 CD 加一张 DVD， 然后做了一个大盒子，里面有各种我们的就是海报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做巡演的 大礼包。 对，巡演的周边比较实在，就东西揣得特别满，然后就是巡演的时候可以签售嘛。 哦，明白。也就是说，如果大家在北京明年三月份看演出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你们的这个纪录片，等于说你们这一年走下来，这你们的乐队经历了什么样子的事情， 是， 然后都会在这里边。 就是其实网上已经有一个版本了，然后现在我们等于 DVD 的版本是有一个加长版，里面有更多的，比如什么就是喝酒喝多了哭啊什么，反正很多就是你不能见人的东西，对。 明白了，就是大家就是找到网上不能播的都在这 DVD 里。 对， 我们还是想听一下。今天有这首歌吗？ 有这首歌不负情日。哎，我觉得是这样，那个我们接下来听一下这首歌啊，不负情日。 如果大家想要听到这首歌的，或者是看到跟这首歌有关的现场的就是 视频 的话，纪录片的话，您可以到演出现场的时候去购买 看一下。对， 举杯标记在寂寞的小巷，随着慢慢长大，有太多太多的欲望，每日在乱舞将野蛮生长，说谎早已不慌张，那几岁的哼着首让你感动的歌吧，射出更迷人的光芒，至少我拥有唯一的奢侈品的无可计量，虽然也总算放下行囊，但我依然无法将它安葬，让我像疾风一样激流一样，如烟花绚烂过也算不枉，让一切伤痕消失在唱戏送陪唱，更渴望手握成长，放下手机看那张让你心动。 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请来的是纸人乐队啊，一支北京孩子组成的乐队，十年了。然后呢，这十年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的事情，然后呢也生活在大家的周边，希望大家有机会的时候能够走进现场去观看他们的演出。另外要特别说一下今天的，比如说主创周周啊，主唱他那个也是一个爱好特别广泛的一个姑娘啊， 没错， 又是外语，又是搞科普，又是唱摇滚，还有一个爱好足球 啊。对，其实我足球、篮球、棒球、乒乓球都喜欢，但足球可能投入的比较多。 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对足球如此痴迷？ 足球那就是太小了，是因为小时候家庭条件不太好，我们住那种三间一厨房，就是大家一个卧室，我爸夜里看球，所以就把我也给那个 就熏陶着你。 对，就是等于小时候看世界杯，后来看甲 A， 就这个年龄。 这样我决定这样，最后时间我考一个，不是考一考了，就是我要让那个这个周周啊点评一下今年国安的这个表现。 那当然 了，这周超点了， 那愁坏了， 这愁坏了是吧？这本来就眼瞅着都能夺冠了，这怎么就一会儿就又落下了啊？ 反正就是我对国安，包括现在可能就中赫，反正就是感情确实是比较不一样。因为我就世界杯的时候在做足球解说，然后做解说的时候搭档当时有过邓乐军，就是十五号米勒，然后还有过那时候的守门员傅斌，然后就是当时我就特别紧张，特别激动，然后就是能够搭档一起说球这种事儿，然后就是反正不管国安怎样吧，反正永远争第一，在我心里永远都是自己家乡的球队。 对，你看这点评啊，就是谁都没得罪。这个球迷啊，那个其实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特别想要就是问一下，因为我们说有的时候独立音乐人、独立乐队，他没有经纪公司的这个，比如说给安排各种综艺节目，没有给安排各种各样子的活动，他不会出现那种，比如说我们说一般不会出现大红大紫的那种超级乐队那种的现象，但是独立乐队又有着自己属于自己的一种拥趸，而且这种拥趸会特别忠诚，他可能会很多年就一直跟着你，这样跟着你们这样一路走下来。 所以未来会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去回馈一下他们。 对， 嗯，其实有，我们像今年发的歌，那个有一个叫我听见狂风和你的助威声、嗯、其实当时就是想写给我们的歌迷们，就是因为他们的助威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然后包括、嗯、就是有很多歌词也是给他们准备的，所以那首歌其实在现场一直都是互动的那种、 哦、 大家一起蹦啊，一起跳啊，一起玩，一起嗨、嗯、然后包括我们今年做了球衣，就是足球队服，就是作为我们乐队的周边，就是纸人、 哦、 然后背号是十 fingers， 就是说的我们的歌迷嘛、 嗯、 然后也是、 嗯、 就是在文化上吧，就是就觉得他们都是我们一个球队的一个家人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之后的音乐因为十年了嘛、 嗯、 我们不光是有热血的很燃的或者说是治愈的、 嗯、 或者是那种慢歌，以后想做一些不一样的风格，就是更有意思一点的、 嗯、 或者是 多一些尝试 酷一点，对、 嗯、 成长、 嗯、好 的，对， 好，马上要发新专辑了是吗、 嗯， 对，我们其实现在就在做这个、嗯、算是合集吧，然后因为已经有很多新歌一些 demo， 然后也正在制作中，所以明年应该会再发一个就是真正的全场的。 哦 哦，好，其实你能够看得出来啊，我们说把球衣放成十号啊，这个在一个球队当中核心是十号啊。对 对， 然后那个对于你们的歌迷，然后最后一点时间，说有什么样的话要对他们说？ 我觉得唱一首吧，别让他们说。 对，可你们用歌声代表一下吧， 对呀、 啊， 比说的 好，对吧？ 是吧？来 来来，为歌迷们就是即兴演唱一首吧。 对， 你们想哪一首？ 嗯，Stay。 好。 好，也是我们一首比较老的歌了，但是我就是觉得他们一直在我们身边陪着我们，就停在我们的身边。嗯，也成为我们记忆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这首歌想送给他们。 好的、 嗯、好的， 接下来的时间有请纸人乐队把这首乐曲献给他们的 歌迷们， 歌迷们， 对， 一直支持他们陪伴着他们走过十年的，有请， 送给你们。 承受不可求拥有，轻轻放开已冰冷的手，只想继续不知寂寞的走下去，与你的相遇已是生命的奇迹，还是喜欢一个人的摇大摆，走在路中间看着蓝色天空，暖暖阳光亲吻我的脸，还是喜欢一个人满是汗水会摆在球场边，抬起头扬起嘴角弧线，最爱一人吃夏天， 谢谢 谢 谢 谢 谢谢纸人乐队，来，谢 谢 两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祝意你们接下来的巡演一切顺利，好不好、 嗯、 谢谢、 嗯、 谢谢。好的，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马上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一丹，接下来是 听 糖 耳 朵， 欢迎您继续收听。 从阳光少年到热血青年，时间沉淀并洗练出他们更澄净坚定的眼神，从校园礼堂一步步走上音乐节主台，纸人乐队在独立前行的十年中，歌唱着成长路上的天真迷茫、抗争好胜、伤痛与美好。舞台上炫酷的纸人乐队，私下又是怎样的呢？成团十周年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今晚演艺群会让我们专访。 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 一半去旅行，一半买包包。 我叫包包，你拎着我去旅行吧。 一站式整装，一价全包圆。 咦，这个靠谱。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电器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 哦，靠谱。 九九九一平米，一价全包圆，还限量升级北美进口项目家具纳米净水智能卫浴。 哦，靠谱。 还配三开门冰箱和滚筒洗衣机。 电话 400-606-8866，400-606-8866， 不限量就亏本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致敬时代，一往无前。